歌还在，但是唱歌的人最近却没有了太多的消息。在90年代，有一个一头长发并不帅气的歌者，他叫做郭峰，因为一首《让世界充满爱》而名声大噪。这首歌带动了当时的大陆流行音乐的合唱风，后来郭峰又掀起了另一波高潮，那就是男女对唱的兴起。而这首歌呢，则是在94年他和陈洁仪合唱的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。但是有一些奇怪的是，大家只记得这首歌里的郭峰，却不太记得清楚合唱的女歌手是谁。直到后来《我是歌手》里陈洁仪的出现，很多人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首歌是陈洁仪的原因。 久不见面，曾经路边的小卖店，